向全球征集 歌唱北京原创歌曲， 唱响属于你的北京旋律。 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0:00。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1073，在你身边。 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关注天气情况。今天夜间多云见阴，西部北部有雷阵雨，南转北风2级左右，最大相对湿度 70%， 最低气温25度。明天白天多云转阴，有雷阵雨，北转南风2-3级兼4级，最小相对湿度 40%， 最高气温34度。以上是北京市专业气象台特约本台提供的天气情况。 健康中国战略深入人心，健康产业规模显著提升，资源共享，协同发展，创业创新，哪些是机会，何处有险滩，技术迭代，服务跃迁，产业多元，如何为自己和家人的健康做好投资。每周末20:00-21:00，北京城市广播 FM 107.3，这里有医疗健康领域的新发现、新业态、新趋势，这里有医疗健康产业的观察者、研究者、实践者。健康投资家，链接资本与医疗创新，与您携手健康，共赢未来。 健康投资家，链接资本与医疗创新，与您携手健康，共赢未来。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健康投资家节目，我是节目的主持人曹宇。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为大伙儿邀请到了两位嘉宾，跟大家一起来说一说，在大健康领域，如果我们的一个药品的创业公司要这个成功的话，可能这个时候会经历哪些阶段，在整个的过程当中到底会有哪些酸甜苦辣，会邀请我们的两位嘉宾跟大伙儿一起分享一下。 新药研发需要经过哪些步骤？从实验室到市场，科学家创业需要迈过哪些门槛？今天的健康投资家等您一一解答。 好的，那为大伙儿介绍一下今天做客直播间的两位嘉宾，分别是鸿旭生物医药科技北京有限公司的创始人韩杰，韩总。首先要欢迎韩总来到我们的直播间。 谢谢主持人。 跟我们的听众网友先打个招呼吧。 各位听众大家好。 这个其实我觉得韩总稍微有一点点紧张哈，是不是很多这个我们说这个技术型或者说科学型的这个创业者 科学家 都会有这样的一个这个状态出现，就是他好像跟这种陌生人接触的时候，他总觉得好像没有和这些仪器和这些设备更自在。想问问韩总，是不是整个对于整个这个创业的阶段来说，确确实实比如说在整个的这个实验室当中会让你觉得是最自在的一个状态啊？ 我觉得主持人说的蛮准确的。因为实际上像我们大概80%的时间是用于看文献和做实验，所以说呢，因为平常接触的人就一般大部分都是比较熟悉的人，然后那个所以说一般做像这种像我们这种技术男，然后说直接跟陌生人那个最初接触的时候，其实倒不是说因为紧张，因为有些时候说进行开场的那种那个 沟通的 交 流， 对。 没关系，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希望通过一个小时能够逐渐走进这种韩总，了解一下我们一个科学家，了解一个技术男他的这个内心世界哈。那除了韩总之外呢，还有大家伙的老朋友，我们的节目资深媒体观察员自小曼，也欢迎小曼来到我们的直播间。 哎，听众朋友大家好。 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也为大伙准备了互动问题和互动的奖品。下面呢，我们先由韩总为大伙来说一说今天的互动题目到底是什么吧。韩总先跟我们说一说题目到底是什么呢？ 好，今天的题目非常简单，就是正常人的空腹血糖范围应该是多少。 正常人的空腹血糖的标准范围，正常范围到底是多少呢？我给大伙儿三个选项吧，大家伙儿可以参考一下。 A 选项呢是 3.9-6.1 毫摩尔每升， B 选项呢是 6.1-8.1 毫摩尔每升， C 选项是 2.9-5.1 毫摩尔每升。其实答案非常的明确，只要平时注意健康注意养生的朋友，可能 对于这个答案一目了然，一听就知道是哪一个选项了。如果您知道答案的话，现在可以关注我们的公众微信账号 RBC 健康投资家，把正确答案发送过来。在节目结束之前呢，我们会选出两位幸运的听众朋友，每一位听众朋友会送出一份玫瑰花茶加金丝黄菊的这个套装。那么我们会选出两位的幸运听众朋友，送出我们这个我们说应该算是代茶饮的套装了。如果你想要获得的话，可以关注 RBC 健康投资家，现在抓紧时间把您的互动问题答案发送过来。在节目结束之后呢，我们会在 RBC 的健康投资家微信公众账号为您公布获奖名单。您进入微信公众账号，点击左下方的获奖查询，就可以看到我们今天节目的获奖名单到底是谁了。那接下来呢，我们也会通过一段录音对于韩总做一个简单的了解。 韩杰本科毕业于清华大学，在美国获得药学博士学位。韩博士在达特茅斯学院期间从事小分子抗癌新药研究，该药在通过二期临床后实现商业转化，商业总价值超过10亿美元。韩博士先后为李来公司和默沙东公司开发糖尿病治疗用生物创新药。韩博士发明了多个种类的糖尿病新药化合物，申报国际专利、美国专利、欧洲专利和中国专利。此外，韩博士还发明了三类糖尿病治疗用首创蛋白新药化合物。韩博士经历了从项目设立、化合物筛选、临床前实验、临床实验和与跨国公司合作的整个流程，积累了丰富的新药开发经验，为创业打下坚实基础。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今天的健康投资家节目当中。那今天呢，我们为大伙儿邀请到了两位嘉宾，跟大家来关注一下这个大健康领域，如果在创新创业阶段，这个药品的创新创业可能会经历哪些。刚才通过嘉宾的一个这个简单的介绍，我们了解到其实我们说韩总是属于科学家出身，也想问问韩总目前已经拥有了多少项药品的这种研发专利成果了。 因为我们公司这是去年八月份成立的，然后今年申报了4项 PCT 专利，这就是俗称的国际专利。随后这些专利将进入中国、美国，然后欧盟、加拿大、澳大利亚、以色列这些主要的西方发达国家。 现在已经有4项这种专利的成果，可能不仅仅是在中国了，在国际市场上都是拥有专利的。那这四个项目主要是聚焦于比如说哪个方面的呢？ 四项专利现在主要是属于化合物专利，然后主要是用于治疗二型糖尿病、肥胖症和高脂血症。 大部分的都是针对糖尿病的患者，就是内分泌系统的问题了。 对， 二型糖尿病，我们的这个我们说健康加油站节目也经常会邀请我们现在这个三甲医院的专家来做客节目，跟大家讲二型糖尿病可能更多的是和我们的生活方式有关的，而且和肥胖可能也有密不可分的关系。那现在我们这四项的专利药品都是和二型糖尿病等于说整个的治疗有关，还是说也有一些药品涉及到它的这种提前的预防？ 二型糖尿病从预防角度来讲，主要是生活方式改变吧，就是说俗话说的， 管住嘴，迈开 腿，对。然后那从治疗来说呢，因为现在西医其实没有能够治愈糖尿病的方法，都是说能够目标现在是处于有效控制， 控制血糖。 对。然后我们现在这些专利呢，是涉及到新靶点的化合物，目前现在国内还没有什么同行在做，然后主要是欧美几家大公司现在正进行临床的早期开发。现在还没有同类的药物上市。 好，那这个可能是一个比较专业的领域哈，大家可能听得不是特别的明白，没关系，我们再问一问这个韩总。刚才您提到了更多我们现在这四项专利关注的是二型糖尿病的这种靶点治疗，那么我们可以理解说它是如果一旦上市的话，有可能对于二型糖尿病不再仅仅是控制，而是可以达到治愈这样的一个效果呢？还是说它也是我们仅仅是控制这样的一个领域，但是它控制的更加精准？ 我们当然最希望的是说能够有效的控制甚至逆转二型糖尿病，因为我们这些化合物主要是基于一个新的理论，它就是说二型糖尿病患者他得病的主要原因在于体内脂肪超标，然后体内脂肪超标以后会导致胰岛素抵抗，然后呢链锁反应，最后呢使患者那个 产生二型糖尿病，所以现在的糖尿病药物用于着眼于降低血糖，其实就有点像中医批评西医的说，就是头疼一疼脚疼，头疼一头脚疼一脚，对。所以那个，但是我们认为呢，如果说能够降低患者的体脂率，然后恢复他的胰岛素的敏感性，就有可能那个非常有效的控制，甚至说对一些比较轻度的糖尿病患者来说，有可能能够逆转他糖尿病。 好，也就是说这个时候可能这样的新药研制出来，我们的糖尿病患者不再需要终身服药去控制自己的血糖了，通过这个药物达到一定阶段的疗效的话，是有可能达到停药的效果的。 是的，我们希望是这样。 但是现在还没有这个药品的整个的这个上市哈，我看小麦一脸的疑惑，他肯定是有疑问。 我其实是一脸的期待，是为什么呢？因为我刚才听到了他说到几个关键词，叫做降低体脂，然后我就想到，哎，那 是不是用于减肥啊？ 对呀，我没有糖尿病，但是我想减肥，我可不可以也选择这个药呢？ 药物的衍生价值， 这个药物的有一个很大的那个潜在用途，就是肥胖症的治疗。然后因为在我们的前期试验中，它减肥的效果是非常的好，比现在所有的纯正的减肥药的效果都要好，而且目前来看它的潜在的毒副作用会非常小，目前还没有发现确认的毒副作用。 但这里就有一个问题，就像咱们在申报这个药的时候，然后包括咱们现在做的这些临床的这些实验，都是面向这个糖尿病的药物来申报的，那所以就我不太明白这里面，那比如说我们上市之后，那它其实是一个糖尿病的药物，那我们能够比如说把它作为这种减肥的药来卖吗？或者是像类似于伟哥，那他可能一开始是我为了心脏病 的 治疗我去研制的，但发现哎有其他的功能，那我干脆就申报成其他的这个药。 这是一个非常好的问题。现在有一个很好的一个现成的例子，就是丹麦诺和诺德公司，它有一个 GLP-1 的药物叫利拉鲁肽，它最初是作为二型糖尿病的药物，后来呢因为这个靶点呢与那个就它能够调控那个食欲，所以呢后来这个他们又把这个药物又扩充适应症，把它作为一个现在不错的一个减肥药物。所以说呢，就是说我们的化合物也是这样，就是说你虽然说它原来做是作为一个二型糖尿病的药物，但是呢它又因为有很多的那个就是比较很多的治疗效果，所以说可以在临床阶段然后逐渐的扩充适应症，这样也是可以。 就是说我们在这个申报的时候它是不冲突的， 这是不冲突的。 可以增加它的这个适用范围，不仅仅是局限于二型糖尿病，可能对于比如说肥胖的控制也会有疗效。 因为还有一个就是更好的例子，也更有名的例子，就是阿司匹林。阿司匹林的话原来只是作为一个，就是最早的时候它只是作为一个用于那个就是预防发热的，或者然后呢但现在的话它这个阿司匹林的用途就已经非常的广。然后呢还有一个呢，就是糖尿病领域这边呢有一个那个更好的例子，就是二甲双胍这个药物。 对， 二甲双胍现在都成了是神药了。然后呢因为它能够治疗的东西非常广，因为最近那个美国的那癌症会议的时候，它还有公司发表这个论文，说它这个药物呢和抗癌药使用对肺癌有非常好的效果，这都是原来完全意想不到的。所以说这个就是很多药物有很大的潜力，就是在于说大家有没有这个能不能够慧眼识珠，就是这样。 所以说很多的药物其实在研发的这个初期的时候，它可能和它最终上市或者说主要现在我们的用途是有着差距的，就是在整个的研发过程当中，实验过程当中，甚至临床的过程当中，我们逐渐我们说应该是发现它的一些我们理论上应该说它的这种副作用很有可能现在变成了它的一个主要用途了。 对的，是的，是这样。 那一般印象当中啊，我们的这个科学家或者说我们这种技术男应该更多的是在实验室当中了，距离市场是比较远的。也想问一问韩总，那作为这个我们说技术男出身，而且呢又有很深厚的这种科研背景，您是当时怎么想到我要从实验室走出来成立一个自己的公司开始创业的呢？ 因为我小时候的理想确实就是作为一个科学家，因为我觉得发明创造应该是一个 特别有意思的事情。 对对对。然后但是后来呢，那个其实这个改变就是起源于几年前我有一次回国探亲，后来有一个多年不见的朋友，他问我在做什么。后来我告诉他之后，他说你做的这些对公司很好，但是对患者有什么好处？后来我确实想了一下，确实是这样，因为很多好的药最后它的真正在市面的销售价格是非常高的，然后中低收入的人他实际上是负担 不起 的。对，从这个角度来说，这其实有点违背了就自己当时好像做这些事情的一个初衷。所以我就想但是呢，因为我自己是作为新药研究人员，所以我非常了解制药公司，他把一个药物那个做上市是可以说是九死一生，因为你要做多少万个化合物才可能有一个化合物最终上市，然后制药公司要承担巨大的人力成本和那个财力，然后呢还要承担各种风险，所以说呢，他制药公司他希望说你得到比较好的物质回报，这是非常正常的一个事情。然后呢，但是呢，如果说这些东西不能说送到有需要的患者手里，其实这是一个很可惜的一件事情。所以我就想，就是说如果说自己说能够有自己的公司，有自己的发言权和决定权的话，这样呢就是双方的这个矛盾就可能能够比较好解决一些。所以实际上就当时出于这么一个很简单的一个理由 开始回来自己创业了。 对， 给别人打工我没有说话的话语权，这个药该怎么卖，卖多少钱，在哪些医院卖我不能决定，但是我自己做公司了，这药卖多少钱，卖给哪些医院我都可以自己说了算了。 对， 是出于这样的一个目的回来自己创业了。但是自己创业，我觉得您刚才提到了自己的话语权变大了，但同样这些制药公司所面临的这种风险投入也都转嫁到您个人身上了。 是这样的，所以说实话，那个当时犹豫了很久，然后我们这个创业团队大家也是，考虑了各种那个就是 失败的 风险。对，因为这个东西大家那个都在行业里做了这么多年，那个失败的例子看的比成功的要多得多。然后呢，但是大家仍然觉得有些事情还是需要做，然后那就去做，所以就是这样。 所以说其实我们在创业的时候也看到了失败的可能性，看到了风险，但是依然义无反顾。我们有专利，其实到我们真正这个上市还面临着非常长久的一个这个过程哈。那作为一个药品从实验室的研发到它获得专利到真正能够像您所希望达到的服务到我们的这些患者治愈他们，这个过程当中到底会经历哪些，这个时间的周期一般会达到多少年？ 在我刚入行的时候，西方的医药杂志他们说法是，一个新药从最初立项然后到最后上市销售，是10年10亿美元，然后最近这两年的说法呢是15年20亿美元， 越来越高了。 对，因为那个就现在这个做药的这个大家的说法就是说，过去呢那个做一个药就像从树上摘果子，那个好做的都已经做完了，所以往后做的是越做越难，然后呢失败的风险非常的大，而且现在人力成本啊各种成本都上涨的非常快。 那既然是这样的话，现在研发这个新药难度越来越高，投入越来越大，像您刚才提到我们有4项专利，这些药品现在到达了一个什么样的阶段，它是在整个的这个我们说这个药品从研发到上市处于比如说是初期的阶段，还是说我们现在已经可以达到中期了？ 整个新药研发流程基本上可以分为三段，第一是临床前阶段，第二呢是临床试验，这主要是人体试验，一般是分为临床一期、二期、三期。如果三期试验结果都很好的话，最后是有一个新药审批、上市这么一个过程，因为我们的化合物现在主要是处于临床前阶段，临床前阶段呢又可以分为两步，第一步呢是说呢叫研究实验，第二步呢主要是叫动物实验。它是具体的流程是这样，就是说比如说 你希望是做一个糖尿病的药物，那么呢你先确定糖尿病的相关的这个治疗的理论和那个靶点有很多，那么你具体的你采信哪条理论，你选择哪一个机理哪一个靶点，这是你要自己先选定，然后你要围照这个机理和这个靶点，你需要合成大量的化合物，然后进行体外和体内的试验进行筛选，然后如果说这些试验能够给你拿到一些比较好的化合物以后，这样你再要去做动物试验。动物试验的话主要是分为药效学试验和毒理学试验。具体的结果就是要看是你是否能够你的优选化合物是否能够产生你希望的治疗效果，而且它的毒副作用是可以接受可控。然后我们的化合物现在都是在临床前阶段。 那在临床前现在我们到动物实验阶段了吗？还是说我们现在只是找对了这个靶点，我们把这个东西合成出来了？ 动物实验我们现在那个论证实验全都做完了。 好，动物阶段这个动物实验阶段也已经做完了。 对。 但是我们知道像您刚才提到的一个新药的这个研发，其实它是需要一个特别长的这个产业的周期，同时需要特别大的这个资金投入哈。那作为一个我们说这种创业企业，它前期肯定是没有办法拿到这么大的一笔投资的。那对于我们这些这个新药的研发创业企业来说，现在您是比如说这所有的东西都需要自己来一步一步做，我后期要找更多的投资，然后呢我来延长我整个的这个研发周期或者研发链，还是说我只做到动物实验之后我把这个技术卖给，或者说我跟这些已经有的这种制药公司进行合作，由他们来做后期的比如说这种人体的实验、临床的实验，甚至最后的这个审批上市？ 我们的商业模式是这样，我们呢希望说通过融资的方式，然后呢那个把自己的优选化合物按中美双报的形式那个完成临床一期实验，然后在美国完成临床一期以后，我们将对跨国公司转让海外权益，这样我们可以回笼一部分资金。在国内呢，我们是希望呢能够继续的融资，然后与或者与国内的药厂合作，能够把这个化合物那个一直推进，最后能够上市销售，因为这样的话才能实现我们最初的那个创业的一个那个目标。 明白了，这个韩总其实还是有自己的追求和理想的，是一个特别有梦想的人，他知道自己到底要的是什么，所以说不管通过什么样的途径，不管通过哪条路，他都希望走到的这个终点，这样的这个我们说成果是掌握在自己手上，这样的话才能保证他的这个话语权。好，这个在刚才我们聊天的过程当中，我们也了解到了，现在呢这个鸿旭生物医药公司现在更多的是有四项我们说针对二型糖尿病的这样的一个药物的研发。那目前的主要人员构成到底是什么样的，还有现在我们的主要业务，因为这个药都还没有到上市的阶段，所以说现在我们的主要的精力还投在这个研发阶段吗？ 现在我们确实是主要是进行研发。目前呢我们的团队呢都是由海归组成，然后主要是分为新药开发团队，团队成员都是药化专家和药理专家。然后另外呢我们还有一个新药的临床试验的专家团队，因为化合物现在还没有进入临床阶段，所以呢他们目前还是处于兼职状态。 兼职状态，这个可能因为我接触的这种创业公司比较少哈，像这种比如说这种研发企业，我更多的理解他对于兼职可能会是有自己的一些这个担忧，因为兼职他虽然可以用很低廉的价格获得这样比如说高新技术的这种人才，但同时也冒着风险，这些人如果接触到了我的这些核心的资源，他又回馈给原公司，或者从我这儿盗取了资源之后再去其他的公司，这样的话如何保证自己的这个技术壁垒呢？ 对对，怎么保证自己的这个成果是属于公司的？ 这临床团队的这两位专家呢，都是那个欧美的大医院的，就是上临床医生，然后也是那个糖尿病专科的教授，所以他们其实是对我们的主要帮助是在于他们对患者和医生两方面的需求都非常的了解，因为有些时候那个就是说从做新药项目来说有一个很大的危险，就是创业者 把一些虚假的那个市场需求是当成了一个真实的需求，然后对，然后呢，然后这样的话，他从立项的时候如果就出问题的话，到后来其实是徒劳无功， 可能会走偏。 对，然后呢，这边的话，像我们和那个这个就是临床的这两位专家就是交流的话，真是学到很多，因为很多，就包括现在好几个上市的药物，他们当时是很早的就预言说这些药物将来上市不会有很好的销售，因为他就说医生是不喜欢那种样的药物的。后来呢，几年下来真的是那个样子，所以呢，他们其实是并不需要说具体说在实验方面给我们， 也就是说他们不掌握核心的技术，更多的是把我们说市场的反馈，甚至我们现在整个的这种行业的需求反馈给公司。 是的，是这样。 嗯，这样的话就避免了很多我们说刚才这个韩总说的走偏的这个情况，就像小麦刚才一听到这个控制二型糖尿病有减肥的功效，他就说哦，我要这个是不是可以用于减肥药？如果一开始我们接受到了这样的错误信息，认为减肥药才是它的主要的这个销售渠道的话，可能在研发的过程当中就会出现走偏的这个情况，把减肥作为主要功效，而控制糖尿病可能会放到其次，我们说这种副作用的范畴当中了，这样可能会就走偏。所以说我们需要这种临床的这种专家能够给我们新药研发的企业指明一条患者到底需要什么，现在最迫切解决的可能是什么，这样的话首先能够把握自己的方向，其次药品上市了之后可以抢到先机，最大的满足现在市场上最迫切的需求。 是这样的。 好，那刚才呢我们的这个韩总也跟大伙提到了，这个新药的研发团队有很多的都是海归回来的，现在我们整个的创业团队的人员大概是有多少人？ 药理方面的专家总共是四位。 哦，总共是四位。 对， 我们好像看这个，我们说很多的这个电影电视剧当中讲到这种制药企业都是规模特别大，甚至我们看这个很多的科幻片，我们研制一个什么新的药物出来的时候，那是一个特别大的实验室，甚至一个专家的助手都不止四五个人。而像您这样的一个团队，我们说有四项专利，同时我们这个核心成员也才四个人，这个时候的人力到底是如何分配，如何才能达到比如说这么少的人干到一个可能十倍甚至百倍公司人力达到的这样的一个效果呢？ 第一呢，因为我们这个团队的核心成员都是在这个行业已经做了超过十年，所以说这方面的技术积累已经是非常的深厚。第二呢，因为我们其实在公司成立之前就已经花费了很长的时间进行了一些初期的那个化合物的筛选工作。所以呢那个前期工作做了很多，所以后面的话就是相对的比较容易。 有点类似于站在巨人肩膀上，前期的这基础工作已经打好了。 是这样的。然后第三呢，就是说因为现在这两年国内的临床性 CRO 那个发展的很好，然后那个目前来说像药明康德等公司现在还在 A 股上市了，所以说呢因为国内现在这个 CRO 呢对那个就是它可以解决像我们这种初创企业的人力不足的这个问题，它那个很多个试验呢都是可以由 CRO 去完成。 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为大伙儿邀请到两位嘉宾，跟大伙儿一起来说一说关于新药的研发在整个的创业阶段可能会面临的酸甜苦辣。今天的这个新药啊，主要是面临着二型糖尿病的治疗，大家伙有什么想说的想问的也可以随时和我们的两位嘉宾进行交流和互动。下面让我们稍事休息，节目的下半段我们继续。

那也想问问，在很多的这个药品研发的过程当中啊，韩总，是不是都会有很多比如说原本的这个药物的副作用会很吸引，比如说这样的一个研发者也好，甚至这种临床这个医生给您反馈。您刚才也提到了说现在有两位临床的专家会把市场的一些需求提供给您，这个专家有给你反馈，比如说对于减重的需求，尤其是二型糖尿病朋友减重的需求，也是现在迫切的一个我们说市场的需求吗？ 哦，减肥药其实的市场需求是非常的大，但是 太广阔了。 因为实际上，如果单从市场需求来讲的话，因为肥胖症就是对减肥药的需求，甚至要大于二型糖尿病的需求。 因为人这个 都觉得 人数范围太广了， 是这样。但是呢，因为那个减肥药现在不好做，因为那个它从药监系统来说，他们会认为肥胖并不是一种病，然后呢，而只是所以说呢，他们会对减肥药的那个安全要求的非常的高，所以说做减肥药的难度就是比较大。这边的话呢，但是它是那个这个需求是实实在在的存在，而且因为是肥胖，它实际上是三高的一个主要的诱因，所以说呢，其实对很多人来说，它减肥不单是一个减纯的一个美学的要求，实际上也是一个疾病预防的要求。所以呢，那个我们当时就是说在这方面也花了很大的功夫。然后那个这边的话，就是通过新的机理的话，就应该说可以避免就是一些传统的一些就减肥药，比如说奥利司他的一些那种严重的副作用。 好，那这样的这个减肥药市场的需求非常大。我刚才就想问这个韩总，为什么我们不把主要的精力，既然市场我们了解到它这个需求，不把这个减重或者说减肥放到一个主要的研发方向？韩总其实刚才的回答也解释了我这个，因为在整个的这个审批流程当中，减肥药可能会更严格一些。那既然我们这样的一个药物会有这样的一个减肥的这种副作用哈，您也想问问，比如说像很多的药物可能这种副作用在我们国家是不会被批准，但是在国外可能是会被批准的，比如说大家非常熟悉的美白针是没有经过我们国家这个食药监的一个批准，而它美白针的美白效果其实也是这个美白针的一个副作用，它的原本的治疗功效并不是为了美白，它是治疗疾病，它的一个副作用是皮肤变白了。但是在比如说我们国家的这种台湾地区，甚至说很多其他的国家，它是被批准上市的，用于我们说美白，但是我们国家食药监是没有批准上市的。也就是说在大陆我们所接受的这个美白针的注射服务其实都是非法的。那我们这个公司会不会也有这样方面的这种比如说担忧，或者说我们现在也面临着这样的一个问题，我们在美国申请的这个专利上市可能会非常顺畅没有问题，我们的这个减重的副作用也可以被接受，但是在中国如果要上市的话，会不会也会被卡在这个问题上呢？ 因为中国药监局传统上是比较谨慎，他对一些那个一些比较新的一些那个适应症或者说新的靶点，他会非常的小心。但现在这两年呢，他的那个改善幅度是非常的大，其实很多方面实际上在向美国 FDA 看齐。我是觉得呢，因为从做药的人的初心来说，首先你本身你做一个新药开发，你自己就是要尽最大的力量来保证说这个副作用尽量的要去小，对这个东西这是自己的本分。另外呢，从药监的这边来说呢，我觉得如果说你能证明它的安全性，并且呢让它的有效性确实很有说服力的话，我觉得它这个药监系统它会认真考虑。但虽然说现在它那个作为减肥药来说，它的审批难度比较大，但是呢申请方面实际上有很多技巧，比如说像诺和诺德其实就给了我们一个很好的例子，它能够把一个利拉鲁肽这种一个很好的一个二型糖尿病的药物，最后呢那个给它转化成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减肥药，所以呢这条路实际上是可以走的。所以这个等需要呢，第一自己的产品要过硬，第二呢就是说要非常了解它那个就是政策法规，然后呢要通过那个很好的数据来去说服那个审批的机构。 其实我们 们国家食药监这样的一个严格，其实也是更多的出于这种安全性的考虑，对于我们整个健康的这种负责任的态度哈。所以说我们也再次提醒大家，如果我们在购买或者选购药品的时候，一定得认准国家食药监的这种认证，其实对我们的健康才是一个负责任的态度。在节目的上半段的时候，韩总给我们介绍了像现在自己所手上握有的这四项的这个专利技术，其实是两条腿走路，在中国和美国同步的去申请这样的专利，同步的去研发，但是走的这个路径呢，在国外申请专利之后是要卖给其他的这种公司的回笼资金，而在国内更多的是自己持有，自己去研发直到上市。那为什么我们会在国内和国外会有两条不同的这个完全截然相反的这个路径在走呢？ 因为代谢类疾病，尤其是糖尿病，它的那个就是临床试验的规模是非常大的，像三期临床的话，很容易就会要超过5000个病人，甚至要10000个病人。所以说，这要在欧美去做的话，这笔费用是那个就可能是多少亿美元。所以这个呢，这绝对不是说我们作为一个那个生物技术公司能够支撑的。这个东西，而且必须得由那种就是非常大的跨国公司，它才有这个资金，而且有这个那个医生的资源，然后呢，那个能够完成这件事情。所以这个实际上是一个很客观的一个考虑，因为在欧美，其实生物技术公司和那个大型公司，它的分工是非常明确。前期开发是由生物技术公司完成，但是临床以后，尤其是到二期、三期以后，那基本上都是由那个大的制药公司去完成这个。这是要发挥各自的优势，这是一个产业链的一个那个分工问题。 所以说这是由于这个成本方面的这种考虑。那在国内，其实我们这个先跟大伙儿来普及一个知识啊，很多朋友可能听完这个介绍就说，既然要做这种临床实验，为什么不国内国外做一套就行了，我们把这个结果拿出来，国内申报国外申报就行。这是由于一个历史背景，我们国家的这个即便是在美国或者在欧洲做完这个临床实验，拿到了结果和证据之后，如果想要在中国上市，中国食药监局是要求你在国内所有的这个实验的标本、实验的流程必须重新做一遍才可以被批准上市的，你不能把结果直接拿过来告诉我说我的结果是这样的然后你批准吧，是不行的。所以这是一个背景跟大伙来补充一下。那既然这样的话，在国外这个公司面临着这样的一个成本，那国内这样的成本会降低很多吗？ 相对于国外来说，国内的成本确实是低很多，因为这边的话就是这是中国的国情决定的。所以国内的话呢，那个就是说未来通过和投资机构或者说国内的制药公司合作，然后完成国内临床，这边的话的机会是比较大的。 嗯，也就是说国内可能我们通过这种投融资的渠道还有可能自己完成这样的整个的一个产业链流程，但是在国外可能由于市场的原因，由于资本的原因，可能我们没有办法通过我们自己的这样的一个创业公司或者说几个人的一个团队完成整个的流程了。 在国外的到二期三期临床的话，因为他那个需要那个很多的那个医生资源，然后呢后面的话包括就跟药监局那个打交道，这些东西都需要非常专业的知识，这是这样就要求有一个非常专业的那个很全面的一个团队。所以这种资源的话不是一般生物技术公司能够有的。而且呢，作为像那个糖尿病这种样的大的药，它上市以后它的那个生产销售这方面都是一个很大的挑战，尤其说一个新的药，你怎么样去说服那个医生去接受你的东西，然后呢去愿意给患者去开药方。所以这个东西实际上这个是一个非常长期的一个工作。所以这边的话像这种大的药，那个我觉得包括国内很多很大的公司，它在暂时可能也没有这个能力。因为那个这个东西，但我相信就是说中国的药厂它会逐渐的发展壮大之后，有一天他们肯定会希望说在欧美的地方也能够说让以自己的公司的那个药物的名义然后去上市， 去展开自己的一片新天地，拥有自主知识产权哈。其实还是回到我们的这个节目当中，说到这个控制二型糖尿病的这样的一个我们说这种代谢的药物我们在之前的很多健康类节目当中都跟大伙科普了这种代谢类的药物呢，在临床上尤其是现在胖的朋友越来越多了，可能市场需求非常的大。那如果把这样的一个专利 卖给了比如说外国的这种大的制药公司，其实我想站在患者的角度问一个问题，那这个外国的大的制药公司，它可能技术的实力或者说它的技术累积会更加的丰厚，它买了这个专利之后，我虽然得到了核心技术，我可以对它进行改良，我可以对它进行优化，我甚至可以生产出来的一个药名是跟你当时给我的是完全不一样的，而我们公司呢拿到了这个核心技术在国内生产，可能我们没有办法向它添加比如说很多其他的这种安全性或者说其他的这种保证，会不会存在外国的公司生产了一个比我们现在更优质或者说效果更好的这种药物呢？这样的话跟我们在整个的市场当中产生一个竞争。 在新药开发过程中后来居上的情况确实会有，但是就我们现在正在做的这个这种新基里的化合物来说，因为它的有一个很特别的事情，就是因为它的专利空间非常的窄、 哦、 所以呢我们的化合物的布局的时候呢，也是尽量的说跑马圈地，然后让它的那个保护范围尽量的大、 嗯、 另外呢就是说在现在就是比如说像你像如果说用于肥胖的药物，你希望它是做成一个非常长效的，这样的话呢那个从患者的接受度就会提高很多，但是呢实际上从这类化合物的特点来说呢，做成长效是相当的难，那个所以这样的话呢，因为但是我们自己有这种那个自己独创的那个这个长效的方法，这是现在那个很多大公司它不具备的，所以这边的话它其实是不很难绕得过去、 哦、 所以这边的话作为生物技术公司，其实它能够安身立命的关键其实就是在于技术，你必须得有独门的技术平台或者说独门的一项技术，然后呢大公司的话它必须要依赖你这个东西去做，所以这样的话你才能有就是说有你自己那个生存的空间，因为你要跟大公司去拼那个综合实力那是绝对的没有机会的。 对别看我们小，但是一招先吃 实际确实是这样，对， 核心的技术还是掌握在自己的手中。其实我作为一个比如说站在消费者或者说站在患者的角度，我就想知道会不会存在到时候大公司研发出来一个药物还是卖的特别贵，但是为了比如说它的这个安全性，为了它的这个效果，我又不得不为它买单。其实不用有这方面的担心，我们自己在国内研发的这个走的这一条线，我们说另外一条腿其实同样走的非常的强健。 嗯，是这样的。而且一般来说呢，跨国公司它要真是说买一个生物技术公司已经上临床的药物，它一般它不会再做巨大的修改了，因为它这个对它来说这个时间和成本这两项它是还是很在意的，所以呢它往往就是说就是还是继续往下推进，所以说实际上有可能就是这样，就是说在美国或者那个上市的东西跟在中国上市的东西，它分子式是一样的，甚至说它的制剂的那个方法和各种那个就是将来你也说做成针剂的话，它的那个什么，它的配方其实完全一样、 嗯， 所以这无非就是相当于是未来说经销商不一样，或者说那个、 商品名不一样， 对，实际上是有可能是这个样子， 嗯、 因为一般。来说呢，大公司如果说他是要想要你的一个那个技术平台的话，他往往就是把你整个公司去买下来，然后这样的话他可以垄断这项技术。 所以说这其实也是给我们广大的消费者提了一个醒，我们在选择药物的时候可能有的时候不能仅仅的从药物的名称或者从它的生产厂家来判断哪个药好哪个药不好，很有可能这两个药一个进口的一个国产的，然后呢我们看名字也截然不同，包装也完全不同，但是他们的有效 成分 或者说我们的适应症其实是一样的， 是这样。 嗯，好，那接下来呢我们继续和两位嘉宾一起来聊一聊在新药的研发过程当中可能面临的这些酸甜苦辣，也想问问在国外，我知道这个韩总也待了很多年，也在很多这个国外大的制药公司待过，那您认为比如说像自己成立了这样的一个科技尤其是医药的这种创新公司，现在所面临的这种工作环境创新环境和在国外这些大的医药公司所面临的当时的这样的一个环境有什么样的区别呢？ 总体来说国外的新药开发环境应该更成熟，因为他们从六七十年代开始做药到现在为止，它的这个那个就是它完整的产业链都已经形成了，比如说从资金来说，他们呢就是这些 很多资金，砖头医药的资金，他们这些资金的合伙人，他主要甚至都是以前在大制药公司做到非常高层的人物，然后或者呢，有的是自己创业成功，把公司卖掉以后有钱自己做投资人，所以他们这些人的背景就是造成了他们对这个行业非常的了解，可以说眼光非常精准，他们就有这个胆量说去投很早期的，甚至说只有一个想法的这么一个那个团队，他就敢去做。然后呢，而且他们这些资金呢，有些那个周期是非常长，七年、十年甚至更长，所以他可以说从你是一个种子的时候，一直陪着你去那个长大。然后呢，从那个研发人员来讲呢，国外这边呢，还是说他经过了这么多年，他的那个技术积累，这是那个这是别人比不了的。另外呢，他的好多那个技术诀窍这些东西也是他不写出来，但是呢，就是说这些东西你是那个作为外来的人，你是那个好多都不知道。然后呢，所以他这边就是这么多年弄下来以后，最高端人才在欧美还是那个很多。在国内，我觉得就是目前为止就是回来的高端人才还是比较少。所以呢，就是现在那个就是。还没有形成一个特别强的一个那个群体的效应， 还处于一个现在可能国内更多的是单打独斗或者是小规模的这种聚集， 而且 这是实际是这样， 做原创新药的好像比较少，更多的是这种仿制的药， 对仿制药， 因为这是中国的国情，我是其实挺能理解的，因为国内的那个绝大部分公司它原来都是做仿制药，甚至说那连仿制都不是，可能就是那个做那个很多那个就是原料药都是这种，然后呢现在就是因为现在就是国内的这个就是这个医改最后相当于倒逼，然后呢最后他们现在必须要进行升级，但是呢他们没有这个基础，所以说现在说即使说请来那个花重金请来一些就是高手过来，但是呢实际上你做药是一个非常完整的各方面的专家都需要有，所以说你只是有那么几个专家的话，你这个那个就是能做的事情仍然比较有限。另外呢，因为国内的那个药企其实他的这个资金仍然说跟国外相比的话仍然不够雄厚，你让他不可能承担太多的风险，你做一个真正的原创新药，这个对这个企业来说是风险是太大了，因为一旦失败，这可能这个连带着整个企业都消失 了 所以这边的话他这个这是中国的国情，他很难做那个真正的原创，他一般更喜欢做就是 me too 或者 me better 这种，或者说他那个跟随式创新，比如说国外现在那个临床上现在做很火的一个靶点，那么他可能会那个找这方面的专家或者团队，然后同样也做一个，然后他们也去跟随式，这样确实可以减小风险。但是这个呢，就是有不好，从那个不好的地方就是说，你跟随式创新的话，将来那个市场肯定是那个就是比较有限，将来因为你上市晚，然后呢别的又是大公司的有些大品牌，然后所以你在后面的话，你不太容易获得特别好的经济效益，所以这边的话，这是一个那个两难的事情。 有点矛盾。这个时候你前期的投入少，到后期你在盈利的过程当中，可能也面临着这种第一有竞争，第二可能我们的品牌效应没有国外这些大公司那么响。 是这样。 这个时候可能就会面临着我们说盈利方面的一个优势啊，这个劣势哈。但是毕竟前期投入是一个刚才这个。韩总跟我们讲是非常大，尤其是对于一个药物的研发，在上半段的时候我们也提到，现在这个药物研发可能这个时间会更长，已经到15年，然后呢投资的金额一种新药可能得达到20亿美元这样的一个这个金额哈，非常巨大的一个金额。那今天节目时间有限，可能没有办法继续和大伙深入的来探讨对于新药研发可能我们的这个付出领域，那作为一个比如说新药这样的一个研发的我们说小微的创新企业来说，那在节目结束之前呢，我们也希望韩总跟我们再来说一说，比如说对于生物医药的这些海归的创业者，您作为一个在这样的一个领域已经走出来了一步，甚至现在拥有自己的4项这种技术专利，我们说这种先驱者，有没有一些经验或者说建议能够分享给他们呢？ 因为现在我们其实也是 摸着石头过河， 对，所以说实际上现在也说不上是经验，其实只是说自己一点感受。我是觉得因为国内的商业环境和美国是非常的不一样，所以呢，而且那个就是国内的那个做事方式其实跟国外也是不一样，所以我就觉得海归那种回来的话应该尽早的那个融入这个国内的这个就尽早 大环境当中， 对大环境，然后呢要尽量的尽早接地气，这是一个很关键的一点。 嗯，您提到了一个接地气，我想问问比如说对于这种药品的研发，其实接地气是不是也非常的重要啊？人种的不同，基因的不同，是不是对于药物整个的这个发展方向也会不一样？ 其实这是一个非常非常好的一个问题。比如说我们以前那个给大公司去做新药的时候，我们那个有些时候我们会有多个备选化合物，然后这时候我们向上层去问的时候，他们就会想做那个，因为有些化合物它的那个效果好，但是它可能是因为由于化合物的结构原因它会非常的贵。然后呢，所以这时候我们会向上面去问，我们说这个东西那个对，然后呢他们当时很干脆，就是选最好的。但是这个东西呢你要放到国内来说，这其实就是一个很大的一个问题。 我们得考虑， 因为对，因为你这个东西的话，如果说你的东西确实比别人好一倍，但是你的价格是贵五倍的话，这个东西你在国内你可能就很难去进医保，然后进不了医保的话，你后面就是这个就没有市场，没有市场，这个公司其实就有可能就对，所以说这在国内其实考虑的东西跟那个在国外确实是不一样，因为国外它更注重于技术的先进性，在国内的话，你需要考虑很多那个技术之外的东西。 综合考虑。 但是不管怎么样，我们的这个我们说接地气，同样都是保证这个疗效的同时，还要注重这种安全性，而且同时还要进行本土化的这种改造。那我们也希望这个韩总公司的这种我们说对于二型糖尿病甚至有逆转效果的这种药物能够尽快的上市， 而且还能减肥， 服务我们这些广大的患者，因为确实我们国家糖尿病的患者数量是越来越多了，非常庞大的一个群体，希望有这样的新药能够带给他们不用终生服药这样的一个福音了。那节目到这儿呢也要结束了，再次感谢韩总和小曼来到我们的直播间，也感谢听众朋友们的收听和陪伴。最后呢，为大伙公布一下今天节目有奖问答的互动正确答案。空腹血糖的标准多少才是正确的一个范围标准呢？应该正确答案是 A 选项 3.9 到 6.1 毫摩尔每升，是一个比较标准的一个范围。不知道收音机前的您有没有回答正确呢？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 RBC 健康投资家，在节目结束之后呢，就可以查询一下我们的获奖名单了。健康投资家为医疗健康投融资架起沟通桥梁，帮您梳理行业，为自己和家人的健康做好投资。每个周末的20点，我们不见不散。接下来您将会收听到的是旅行号1073的精编版，我们下次再见。

这个它那个夜景，它晚上都会亮灯啊，它那个赫林姆用城墙这个宫殿都会亮灯，夜景非常好看。 嗯， 哎呀，下次还要把夜景补上。 对、 夜景呗。 有些朋友是匆匆忙忙啊， 对， 就希望大家拿一个比较专业的相机，因为去趟也不是很容易一件事情，对不对？特别是坐 K 三的朋友，很有仪式感，就几千多公里，哒哒哒哒哒，手机 拿着手机去了， 对， 啊、还是高虎地， 要。去那么辛苦不容易，你要拿个好点相机。 对 对，拿一个。 有人的住宿也要求吗？在莫斯科的话？ 啊、住宿其实莫斯科的这个住宿、各种档次都有。 哦、 莫斯科本身住宿的选择余地非常大。 哦。 从这种一般的酒店啊，就是可能六七百、七八百这 人民币。 人民币对，和、人民币。 哦。 到最高档的这个什么喜来登啊，什么威尼斯夜什么 国际五星、 国际五星都有。因为是这样，就是莫斯科聚集了俄罗斯绝大部分的富人。 哦， 哎，难道不是圣彼得堡吗？我一直以为是圣彼得堡。 对，莫斯科、圣彼得堡都有， 啊、 都有，对，因为它但是莫斯科毕竟是首都嘛，它很多资源在这里，然后所以它的整个的这个档次呢，会稍微高一些，所以你基本上会看到各种档次的酒店都没有问题。 因为我们李瑞先生的那个职业是这个房地产的一个工作人员， 是的， 他对房型啊、结构啊。地段了，肯定有自己的要求，那是肯定职业敏感嘛。到了那边，你会选择这些吗？还是怎么舒服怎么来？ 我可能会选交通比较便利，比如说地铁站旁边。 哦， 是的。 因为刚才我们说，一个是克里姆林宫红场是亮点，另外一个亮点莫斯科必去的就是它的地铁。 嗯。 啊，因为我学这个的，我对这个地下结构、 太关注了， 特别关注。 那必须得去啊！ 一、进去就 不想出来， 特别正式。来吧。 你这个穹顶是采用什么样木质结构的啊？要比坚实。 你觉得它合理吗？是厉害吗？ 非常厉害。因为莫斯科呢，其实莫斯科地铁包括圣彼得，就是俄罗斯地铁很多，它是人防工程，先做人防工程，所以它的非常深。我专门录过这个视频，就是坐那个扶梯上去下去，大概要两三分钟时间。 真的是，就是你站在。你刚站在那个电梯上往下走的时候，你看不见底下，尤其人多的时候，你有点眼晕，就它特别陡， 对对对， 梯子很窄。 哦，坐过的啊， 一个是深，一个是它的里面的内饰非常的漂亮，全是大理石的这种内饰。 哦，内饰 啊，而且真的，这个你去了俄罗斯，去了莫斯科以后才知道什么是文艺国家，就是它里面很多这种雕塑。 是的 啊。雕塑，然后这个各种浮雕画像啊，包括当地的俄罗斯这个国家的这个文学家呀、或者是艺术家的一些头像 都会有， 在地铁里面都有。 哇 啊，还有包括画啊，这个莫斯科地铁里面都有。 尊重当地的这个大国的文化，这是肯定的啊。 对对对。 那是不是感觉上莫斯科地铁站还是有，就是？它是很古老的那种地铁站，对吧？ 它是很古老那种地铁，它不像咱们北京地铁， 对， 它就是开间比较宽敞。它呢，其实是那种真的像刚才道道说的那种穹顶啊，它是那种 大顶 ，对。然后它里面的那个内饰是拱的，圆拱， 嗯， 就跟真的是一个宫殿那种感觉似的。 车厢内部是什么样子的？ 车厢对莫斯科的车地铁的车呢会比较原始一些。 哦， 它呢这个是开窗户。 哎，天没了啊？没有没有，在蒸汽火车老周陀，你是讲什么呢？我们说是地铁，啊，没有那么落后。 我建议大家可以坐坐。对莫斯科的除了地铁之外，它还有地上的那种 对 城市之间的小火车。 对对， 其实那个城市之间小火车也很好。 我个人有一个习惯，比如说我坐北京地铁的时候，我特别选择第一节车厢，因为前面是无人驾驶嘛，你可以看到那个车厢里头的灯在闪烁。 那你得跑很久吧？ 然后我就坐到第一排，他可以就是特别近距离看到驾驶室的样子。 这我还真没太注意，我没跑那么远。 对， 我估计也应该会有吧？ 是吧？速度跟北京地铁速度是一样的吗？ 比北京快， 还快呢。 快，那个 是吗？我想想。 你琢磨琢磨， 启动猛，然后刹车也很猛，而且噪音比较大。 哦， 它还是老式的， 对， 刚才 老式的， 刹车盘也有换了， 是， 换原厂的啊。然后我们了解到了莫斯科的这一个符号的城市，还有很多的景点，白天的莫斯科，晚上的莫斯科也是与众不同的啊。其实作为一个有文化有经验的国家的一个首都，它的娱乐、它的经济还有它的旅游是相关联的。比如说李瑞，你到莫斯科比如说旅游的方面消费娱乐你觉得方便吗？就是付款啊，选择场所百货公司 非常方便。因为俄罗斯呢毕竟是它的首都大城市， 对， 所以它无论是现金或者说刷卡，现在支付宝也都没有问题， 可以了是吧？ 对，有些店铺 可以了 支付宝什么都 无敌了 但不是每个店铺但是刷卡是肯定是

就是它没有灯， 金碧辉煌， 它不用开灯， 参照物闪的 纯金闪耀， 都是闪，对，它一定， 全纯金的， 真 的，真的，它一方面层高高，另一方面它的开间就是这个进深比较深， 你看吧，直接出来开间， 真的是 大开间， 大开间， 南北通道， 然后对南北通道， 南北通道还有踏， 对，所以 踏还踏踏米， 它这个落地窗，而且是落地窗， 落地窗， 采光特别好，再加上室内那真是全是金，全是金。所以你就 金碧辉煌就对了， 金碧辉煌，对， 真金真钻真宝石，你就想吧， 真听真看这感觉吗？ 不用开，不用开灯， 真不用开灯， 亮 灯啊，灯棚啊，不需要， 不需要，不需要。所以你看，人家都用蜡烛吗？ 全是眼里的光， 烛台， 对， 嫉妒的光芒， 还有猫， 为什么全是镭射光？ 哦，好辉煌， 对，好辉煌， 东宫啊， 对你点蜡烛以后，它那个墙壁都在反射光，所以就增强了一下， 对。 它不吸光，它反射光，所以更亮。 是的，然后烛台也是金的。 真的，真的。哎，爸爸妈妈到了东宫之后，他们的心情是什么样？ 他们非常喜欢这个， 哦、 就是因为他们对这个这种文物啊， 他们的想法跟我们年轻人还不太一样，因为他们有岁月嘛，对不对？ 对 对, 对。哦，他们对这个一个是东宫，就是有几几类。 阿姨在烛台面前停留了半个小时。 对对对。 是不是？ 对，它主要是有这么几类，一个是画啊， 画作 就是油画、 油画很好。 对，包括伦勃朗的《浪子回头》是代表 作、哎、 啊，还有一些雕塑啊，还有一些这种这个翡翠的一些制品， 嗯， 还有像这个还刚才说的彩蛋， 彩蛋 也有很多。 东宫也有，莫斯科也有，彩蛋是他们必备的，对不对？ 他们当地的特色的礼品。 是，东宫很大，它是有那个层级的，一层是 有 这样的吗？ 对 对 对， 我记得是三层。 三层，没错没错，三层。 三层。 对，其实我们说东宫啊，它其实是大概是四到五座宫殿拼起来的，我们统称宫多。东宫它里面其实是有四到五个博物馆，就是相互之间用连廊连起来的。 连廊连。 对对对对，你看着是一个整体建筑，但其实是相互之间是相对独立的。 嗯。 哦，那可能我有的可能都没走到， 对吧？ 太大了， 时间 你第一次去不太可能全都走到， 对， 太大了。 但是就是它每一个厅，就是你逛东宫这个博物馆，它的神奇之点就在于，每走到一个，它不是都一个挨一个的嘛，然后有一个门，你进去这个门，然后你就。还可以这样， 是的，是的，是的，真的是这样， 啥样啊？ 对， 还可以怎样？ 就是我记得有一个厅是餐桌， 餐桌 它完全是就是按照那个工程的那个餐桌来布置的， 对对对对， 长形的和圆形的，整个那一个厅，其实那厅也不算很大，但是你一进去之后，整个穹顶全是那种欧洲宫廷壁画，整个墙壁也是，全部的都是金器和银器摆在餐桌上，然后当时我就觉得啊。 赞叹、 真的是瞠目 结舌， 目瞪口呆。 哦， 它很多这种宫廷的复原，这个像餐厅，还有一些宝座啊，在这个当时这个李朝政的地方、都是原状复原。 对， 哦， 宝座什么的全都 很难得，很宝贵啊！哎呀，好想去啊，东宫。 就一进去你就是穿越了，那种感觉。 是的，是的，是的。待一天，至少待一天哈。 嗯， 东宫是一个必去的景点。当然，在旅游行中有 top one two three， 肯定要这样排列哈。 对。 虽然是一档人间有人情、人间有人爱的节目，但是有序列的。第一个说的东宫，第二个跳出我们眼前的是 叶卡捷琳宫。 哎，又是宫。 哈，这个 你也去了， 叫叶宫。 对。 你的形容，刚刚你不能再重复词汇，作为一个自然大学的毕业生啊。 好的。 是再来一对。 非常的积极。叶卡捷琳宫就是。其实如果要用两个字来形容它，跟东宫比的话，它更多了土豪的元素，而且更偏女性化。 哦，是吗？ 因为这是叶卡捷琳娜大帝，它是它的一个住处。 对， 瑞瑞，你的眼中叶卡捷琳娜。 对，说到女性化，它最有名的就是它的那个琥珀宫， 对， 琥珀厅啊，全部墙壁上全是琥珀。全是粘的这个琥珀，就是 哎呦， 那是唯一一个叶卡捷琳宫不让拍照的地方。 是的，那是不能拍照的。 哦，不让拍， 看得很严，你拿手机都不行。 哦， 因为它可能闪光灯会对这琥珀 有影响， 闪会有褪色。 而且它不光是说琥珀上面还有金和钻。 对对对， 对， 它会有镶的这个，对， 全部都是 奢华， 那真是很厉害。 对，而且， 哎， 我的天哪，周托你 控制不住了 啊！说， 把这个。没什么，没什么首饰的人，我经常就往上扎心。 啊， 有味儿吗？这个东西？ 没 有，没 有， 没有味道， 没有，没有，没有， 很清新。 不是那种松油， 不是松油，不是。 整个的叶卡捷琳娜东宫，它都是俄罗斯大国文化的室内的继承，对不对？比如说你喜欢灯饰，喜欢装饰。喜欢布置，喜欢所有的不叫 可以去东区灯饰城， 那不叫奢侈品，那叫人类精华，我觉得都在这个宫里展示的，而且它的 保安一定很森严，戒备很森严嘛。 对， 就是他是怎么维护的？比如说你刚才说的那个餐桌那些长的、圆的，他多近距离看？就这样吗？就是跟我们录音的是这样吗？ 很近， 很近的， 很近，对对， 可以坐下来吗？ 啊，不可以， 不可以。 对， 他有 多了哈， 他有个围栏，你可以是除了琥珀厅以外，其他都可以拍照。 哦，拍照了解。 他有固定的参观路线，你 就是跟着走， 跟着走。 有讲解吗？ 有 讲解， 有讲解。他这样，我一般去一个地方呢。如果有中文讲解，你可以带一个耳麦。 李瑞从来不听中文讲解，全听英文。对。 还有就是，如果当地他有这个导游的话，你中文或者是英文的导游，你可以去稍微蹭着听一下。 对，其实是可以的， 其实可以。 哦。 因为人很多， 我觉得 你想走也走不快。 我觉得在那个地方，中文肯定有讲解。 有。 对不对？ 有很多。 所以我们之间两个国家的关系非常的紧密，互相的帮助很多年啊。叶卡捷琳娜。刚刚说是那个说是什么奢华，东宫的是富贵高雅，对不对？ 嗯，对。 这前两位哈， 没错。 这两天过去了吧？ 两天，这就两天了啊！ 两天了， 这就已经两天了， 这就两天了，真的。 还没， 而且叶卡捷琳堡前面还有一个庄园， 对， 它是整个一个 花 园的， 它有花园， 花园。你是八月份去的，对不对？ 八月份去的，特别好。它 八月份去的，是不是有鲜花？ 八月是这样，就是叶宫呢，首先分为宫殿区和花园区。 对 啊，刚才我们说的琥珀厅是那个 宫殿区。 对，我们去花园里面，就是它是一个很大的一个湖，你绕着湖可以走一圈， 超级大， 超级大。对，你要一两个小时。 湖啊， 对，跟昆明湖差不多大。 你展开那个叶宫的地图，你在一，然后恨不得一二三四五六七八八已经很远了。 哇， 对， 你这个湖边呢会点缀各种欧式的这种建筑，比如一些小的水边的一些小亭子或者是桥啊、廊桥啊，这些东西非常好。而且八月份是很好的季节，为什么讲呢？因为圣彼得堡啊是临着海，其实圣彼得堡临着海的，从南湾，然后这个它海边呢云呢特别有特点，跟棉花团似的，就是经常一团一团就过来， 一簇过来 ，就是配合着拍照特别好看。 哎，摄影师的角度， 对，而且夏天八月份呢是这个夏天，它是这种绿，就是绿树啊，然后这种水也非常蓝。 对， 当然你也可以九月份或者是十月的第一个周秋天去，是全都是变成金黄色，也非常的好看。 啊，对，我去的时候就是十月份， 金灿灿， 金色还有点绿那种。 没错没错， 虽然没有花，但是依然可以打滚。 嗯，好大呀，好壮阔，庄园， 一个庄园， 真的是庄园。 所以叶卡捷琳宫，就是我们简称叶宫，真的需要一天时间， 一天的时间。东宫一天，叶宫一天， 对， 是不是？ 是 一顿野巴还没吃呢，还没吃饭呢， 不重要。 这两天父母爸爸妈妈的饮食，他们满意吗？ 他们很满意，因为他们其实到上岁数以后，他们对饮食要求不是特别高啊，只要是有这个正常的俄餐啊就可以。俄餐他们很喜欢，一个是那个红菜汤， 红菜汤， 就是你点菜的时候，你跟他说就英文，他们能听懂，就是 soup， 你要跟他说汤，他默认都给你上红菜汤 哦， 因为这个国家红菜汤太有名了，所以就是你要说汤的话，它就是你要不说别的汤就是红菜汤。 瑞瑞啊，续碗吗？ 续碗不续？ 不续啊！ 对， 你别说续碗你 啊，不续不续，人家是一份干 点 这么大盆儿， 挺大的哈， 挺大的， 红菜汤 上面还要点上奶油。 对对对，还有呢？ 还有一个就是土豆烧牛肉 啊， 这个俄餐太经典了啊，而且这个很符合中国 口味， 中国人的口味，尤其是老年人。就是不是那种很西方的那种西餐，这个它是一般拿一个瓦罐，就跟咱那瓦罐牛肉似的， 对对对对， 一个罐里面，哎，然后有土豆泥，然后捣碎了，然后有这种牛肉，非常好吃， 配米饭也可以， 配米饭都有米饭， 对吧？ 对对对对， 是，其实俄罗斯有很多那么鹅肝呐、那些都会有的， 都有， 大家饮食一点问题都没有啊。 是的， 圣彼得堡也是这个非常大的城市啊，比之前老是什么首都之类的啊，夜宫。东宫，吃完了俄餐之后呢，还有两天呢， 还有两天， 又回去了， 又回去， 东宫夜宫再看一 次，没看够， 还有什么那两天？ 还有一个是叫夏宫，叫 夏 宫， 夏宫，对。它呢是这样，东宫呢是在圣彼得堡的市区，夜宫是在南郊，它其实是另外一个城市的普希金城。然后夏宫呢是在圣彼得堡的西边，它是在沿海海边。所以夏宫呢，其实夏天去的话，你会觉得非常的清新清爽，因为有吹着海风，而且夏宫最有名的是以它的喷泉著称。它那里面有好几百个喷泉。就是现存的可能用的还也有个几十个不止。当时修这个，这是彼得大帝修的夏宫。彼得大帝呢，传说是最喜欢拿这喷泉滋过路的行人。 真的，对， 滋他 很有童趣， 很有童趣，这是当年轶事啊。但是确实是也可以反映出现存的彼得夏宫的他的喷泉也是非常有名 哦。 他每天上午10点或者11点的时候有一个开喷泉的仪式 哦。 啊，就在他的彼得夏宫也有他的宫殿，就在宫殿前面，它是个阶梯状的一个喷泉， 嗯， 就是远看起来非常有气势。然后应该是10点或者11点的时候，当地管理员会给你开，就是拧那个龙头， 嗯， 然后喷泉就看逐渐就滋出来了， 嗯， 这个水就喷出来了。 水柱高吗？ 非常高。它有一个中心的一个大的一个喷泉，然后四周有很多好多小喷泉。 哦，好漂亮， 非常的有特点。 它是那种音乐喷泉还是说没有音乐？ 开的时候有音乐，对，平时就开完就没有了。 OK， 嗯， 对， 晚上应该挺漂亮。 晚上也很漂亮。 对对对。夏宫，嗯，不是彼得大师，其实大帝其实他有一些自己的性格特点啊。我觉得叶卡捷琳娜、东宫和夏宫，其实满足不同人对于宫殿的一些需求，这才是一个完整的宫殿体验，宫殿之旅啊。圣彼得堡， 你要说是建筑的话， 的 在圣彼得堡真的就这几个你都逛不完。 是的，我觉得真是喜欢这个的会过足瘾， 是不是？ 不光是学土木工程， 真的 喜欢别的。 平面设计的、手绘的、雕塑的、 搞装修的， 搞装修的也喜欢。我进去之后，那人家油画那布置，我说啊，以后就是按这个布局。真的是，人家布局特别合理。 对，您刚才说圣彼得堡其实离芬兰湾很近，对不对？它有很多西方的一些交融。在比如城市街区啊布置上有展现，比如咖啡馆啊，有吗？这种建筑物上有没有展现出来？ 咖啡馆也有，但是因为我去的主要是一些教堂和一些这个一些古迹， 是尖尖的教堂， 尖尖的教堂。 咖啡馆有，我跟你说，他们这个咖啡馆其实是它不是说以咖啡为主， 嗯， 就俄罗斯不是一个咖啡文化特别盛行的，它是就是基本上都是餐厅，但是餐厅它也分几种，它一般都是临河 哦，临河， 对，因为圣彼得堡河多， 对， 基本上都是在像那个它有一个那个它也不是也有一个河边的教堂，那个是滴血教堂吗？ 对滴血教堂， 你沿着它那个河边一直走，然后中间会有很多的岔路，都是临着河那种复古的街区。然后其实它的房子是一样的，但是你就得找哪家店是干什么的，然后你走进去，可能下到一个半地下，哇，里边就是一个装修特别富丽堂皇的一个小餐馆，其实消费都不贵。 是的，好棒的一个结构。好想走走啊！ 他们不喝咖啡，他们主要喝酒。 哦， 对， 因为俄罗斯朋友也爱喝当地的伏特加呀，什么那什么烈酒，对不对？ 他们这个喝酒就跟咱喝这一杯似的，就跟咱喝可乐是一杯。 对， 习惯了， 因为冷， 是吧？因为八月的俄罗斯其实也不是那么的热，对吧？ 不热啊， 大概多少度啊？体感？ 体感可能也就是20度上下吧。会要下雨的话会更凉一点，需要穿件外套， 是吧？提醒大家，任何。月份去俄罗斯这个国家，备好一些季节的衣服很重要啊。 是的， 当地现买就是很麻烦的，对不对？ 对对对， 是。 而且俄罗斯我发现了，它这个轻工业不是很发达，就是说你买这些衣服，说他我看了买把伞要100块钱人民币啊， 一把伞 一百和人民币 啊，他们轻工业是 吧？ 你生活用品自己 带好， 对。 哎，说到那个就酒店哈，你刚有很多地方酒店不提供这个不提供那个，俄罗斯它是比较完备嘛，提供的，比如说星级酒店的话，有没有了解？ 都有。我们其实我以前有听说。说不提供牙刷 啊，对啊，拖鞋啊什么， 对，我去的还都有， 都有哈， 而且不是很就是正常的酒店啊， 对，大家不用再担心这个哈。刚刚说了夏宫， 对， 东宫， 嗯， 叶卡捷琳娜宫， 对， 三天时间过去了， 对吧？爸爸妈妈收获非常多，对吧？第四天的时候是不是睡了一天？没有，累嘛， 时差是吧？ 怎么样？第四天的？ 第四天呢？那个到第四天可能稍微累一点，我觉得 肯定是 对，不妨呢去，我推荐坐一下这个圣彼得堡里面这个运河上的船，对， 很好的安排。 刚才道道呢说这个圣彼得堡全是河，就是非常的准确。 对， 因为这个圣彼得堡就号称俄罗斯的威尼斯，东方威尼斯，它里面全是运河。就是他坐船，那个跟咱们坐公交一样，它是城市交通的一部分，一方面是叫涅瓦河，是整个这个圣彼得堡是这个涅瓦河的这个入海口，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今夜私语时。 日月星辰更迭，难以释怀的是爱爱思与思念。每天22点，今夜私语时，我们一同找寻生活中的那抹暖色，让明天的世界比今天更辽阔。FM 107.3 AM 1026，北京长期市场不是广播。 收音机前的各位听友，网络前的各位网友，这里正在播出的是今夜私语时，我是主持人浩洋。周一周五的时候，我们会在节目中跟大家交流各位咨询的一些问题，周六周日的节目呢，会和大家分享一些关于情感的故事和文章。今天周日要和大家分享怎样的一个话题呢？所有的感情在一开始都没有人想过分手，但有的时候分手在所难免。那么你认为最伤人的分手方式是什么？这便是今天要和大家一起讨论的话题。大家如果想要参与我们的节目，或者对我们的节目有更多的了解，您可以关注我们节目的微信公众号今夜私语时，关注之后您就会找到和我们节目联系沟通的方式，也可以加入我们节目讨论的微信群，让我们听到您的观点。关于这样的一个话题，我们今夜私语时的听友在我们的微信群中也给出了自己的答案。那首先就让我们来听一听都有什么样的见解。 最伤心的分手应该是那种不欢而散，不告而别，没有任何的只言片语，觉得那样挺伤感情的。我觉得那样会给对方留下一个心结，或许他很多很长时间，或许这一生都会留下一个心结。我觉得所以说分手这个事情，伤心归伤心，但是还是要体面和完整一些吧，不能说有始有终吧，但是总要给对方一个理由。 我向往的爱情都是很美好的，从来就没有想过分手，想象和现实还是有差别的。最伤人的分手是在没有和你打招呼的情况下，人家直接给你删除拉黑名单，让人真的有点措手不及。时间是好东西，它会吹淡一切的。 这里是今夜私语时，我是主持人浩洋。刚才大家听到的是我们今夜私语时的听友和网友关于话题，你认为最伤人的分手方式是什么，所给出的自己的答案。下面想要跟大家分享一篇文章，文章的作者是一位叫做白子玉的网友。不久前我失恋了，和谈了3年半的男友分手了。3年半，1000多个日日夜夜，他都陪在我身边。到后来，爱情里激情褪去，留下的就是白开水般普通但又不可或缺的陪伴。他就像是我的左右手，他的存在渗透在我生活的点点滴滴，所以我也从来不敢多想，假如有一天我的生活里他真的离开了，到底会过成什么样。我曾经幻想过，可能我会以泪洗面不能自持， 可能他的名字成了我的禁忌。很长的一段时间内，我都不敢再和别人提起。可能我也不敢再踏入我们一起去过的那家咖啡屋，不敢再看曾经和他一起没有追完的美剧。总之，失恋不仅是失去一个爱人，也失去了一种生活习惯，失去了一种曾经在心上生根发芽，对爱的坚定和勇气。每当我幻想失恋后的生活，实际我是惶恐和不安的。我实在不敢去多想一个人的生活和单身之后我的状态，所以恋爱走到最后的状态是双方都不觉得快乐，却谁也不先主动说分手。大概是因为都无法接受失恋和单身后的生活吧。可当我真的分手了，才发现并不是这样的。我失恋后的状态其实也没有我之前想象的那么糟。分手后的一小时后，我开始按部就班地继续做没有完成的工作。分手后的第三天，办公室的小伙伴和我说起和男友的甜蜜事情时，突然意识到我刚失恋，一下子就不敢再继续说了。我还和他来了一句没什么。分手后的第五天，我一个人去看了一场电影，然后美美地吃了一顿好吃的。我不是不难过，也不是一个生性冷漠的人，更不是一个能很快从过去脱身立马开始新生活的人。我只是清楚地知道我们为什么会分开，清楚地明白我们也曾坚持，也曾努力寻找感情迷惘期的突破口，后来发现于事无补，也就不得不接受现实，不得不放弃，也就只能选择放过彼此，饶过自己。我相信所有分手的人一定知道当初为什么会分开，有时候也会自欺欺人说不是这样的，但当你一个人的时候，你心里都明白，你和他分开不是意外，是缘分走到了尽头，是两个人之间的裂缝再也无法弥合，是经历了很多次反复的心理挣扎，在妥协与放弃之间做过无数次的选择，最后不得不面对的一个结果。和前任分手后的一个夜里，我们俩的一个共同好友来找我聊天，他说我看你怎么一点都不难过，是不是早就不爱了？我对着屏幕愣了很久，我也在想这个问题，是不是早就不爱了，才会让我在分手后这么冷静平淡。想了几分钟后，我说了一句不是。我只是发自内心地承认了我们之间的问题，不再多做辩驳，所以难过也没有意义，因为无论我难过多久，都对我们两个人的感情没有一点作用了。分开后的一阵子，我开始一点一点捋清我们之间的问题， 把导致我们分开的原因，以及两个人在这段感情里的对与错想明白。当恋爱中的双方都能承认那些不情愿但却必须面对的事实时，实际也就在心里选择了接受和放弃。我慢慢意识到那些导致我们感情破裂的问题，比如我的脾气很差，很容易对身边的人发火，我经常因为说话语气不好把前任惹生气，而前任是个不那么果断的男生，不够成熟，也不懂得如何去疼女孩子。所以当我以后再去接触爱情的时候，我一定会避免去找一个不够成熟的男孩，因为我会记得曾经我不喜欢这样的男生。我也会克制自己的脾气和说话的语气，因为我会记得我是怎么把对方惹生气的。我始终认为，从一段感情里结束，开始一段新的感情，是一段自我优化的过程。因为你在旧的感情中碰过壁，也就记住了很多感情的禁忌。你会从旧的感情里学到很多，也更清楚自己真正想要的是什么。你会更清楚自己适合什么样的人，也更懂得爱情里的那些分寸。所以当你再次寻找爱情的时候，也就不会那么盲目，甚至是带着一些目的和要求的在寻找。因此你找到的新的爱人也一定比从前的那几人更好，也更适合你。梁静茹在歌里唱，分手快乐，祝你快乐，你可以找到更好的。感情走到了尽头，所有的情绪都不再有意义。而我也坚信，经历过情感挫败并获得几分成长的我，一定会遇到更好的。这个所谓更好的人，不能代表更好的外在条件，但一定是更适合我，更懂我，并更能让我感到快乐的人。相信我，不要沉迷在失恋的阴影里不能自拔，选择面对现实并努力找到自我释放的方法，才是一个成年人失恋后最该做的事情。相信自己，你一定会找到更好的，因为这世上所有的真心都值得被回应。所有短暂迷路的恋人们，终究会相遇。这里是今夜思雨时，我是主持人浩洋。所有的感情在一开始的时候都没有人想过分手，但有的时候分手在所难免。那么你认为最伤人的分手方式是什么？这便是今天要和大家一起讨论的话题。大家如果想要参与我们的节目，或者 对我们的节目有更多的了解。您可以关注我们节目的微信公众号今夜思雨时，关注之后您就会找到和我们节目联系沟通的方式，也可以加入我们节目讨论的微信群，让我们听到您的观点。下面想要跟大家分享一篇文章，文章的作者是一位叫做芥末的网友。要多久才可以忘掉一个曾经爱过的人？十年太长，一年也很难熬，几个月可能比较合理，但是一天呢？你有没有试过一天就把曾经爱过的人忘掉？有个女性朋友和我说，就算是不撕破脸的和平分手，如果对方马上就有新女朋友了，那也是个渣男。那么快就忘了我，爱我的时候肯定也没有多爱。乍一听这话还挺有道理，曾经爱过的人怎么可能说忘就忘，说不爱就不爱了呢？要么是薄情，要么是相爱的时候就在撒谎。但是我总觉得其中有什么不对，比如说既然已经决定分开了，那为什么还要为对方的感情负责？难道要用分手之后消沉多长时间来衡量是不是真的爱过吗？好像不太对吧。分手之后依然念念不忘的人，到最后并不是在怀念爱情，而是不想放过自己。分手之后希望别人念念不忘的人就更坏，不是在衡量他爱没爱过，而是为了满足自己的不甘心。我翻遍了十万个为什么，也没找到你为什么不爱我了。我最害怕遇到的问题就是他为什么不爱我了，这种问题简直就是在催我下岗。因为我一不知道怎么回答，二实在没办法安慰一个已经钻了牛角尖的女孩。前几天有个姑娘给我的微博发私信，说她男朋友和她分手3周之后就有新女朋友了，她想不通为什么。一个多月之前还在说爱他的人，说不爱就不爱了，说分手就分手了，说把他忘了要重新开始就能重新开始了。他问我人心是不是真的这么善变，他这么快的有了新女朋友是不是意味着从没有真正的爱过他？从前那些誓言和情话是不是都是谎话？那天他给我发了100多条私信，我每条都看过了，但是最后我没回，感觉无论怎么说都是错的。我没法判断他的那个男人是不是真的没付出真心，而且我觉得这也根本不重要。他为什么不爱你？就算你知道了又能怎样？他爱没爱过你，就算真的爱过或者就是没爱过， 又能怎样？他说过的是真话还是假话？就算分辨清楚了真假，还有什么意义吗？他会回来重新爱你吗？就算他会，你们还能回到从前吗？所有的一切，从分手的那一刻起，都变得不重要了。事实是，无论以前如何，他现在不再爱你，他翻篇了，他有新女朋友了，而你却一直纠结于这些问题，也不敢当面去问他，只会可怜巴巴的和不相干的人讨要安慰，然后接着纵容自己的不甘心，死活不翻篇，十分没出息。小孩子在游乐场里摔倒了，从来都不哭，因为他们知道，如果在原地哭，就赶不上下一场，所以即使摔倒了，也要赶紧站起来跑着去排队，毕竟玩都来不及玩，哪还有时间去哭。我一直觉得爱情这东西就是玄学，你说不上为什么会爱一个人，也说不上为什么一下子就不爱了。你遇见一个人，他性情风流，你都觉得特别深情，和他一起看猪猪侠都觉得特别感人，别人说他不好看，但是你看他却是那么好看，就像开始的完全没有逻辑，结束的时候也同样没有道理。文章开头我问大家有没有试过一天就把人忘掉，我试过，但我从不敢和别人说，也不太敢表现出来，可能是一种偏见吧。人们总会觉得忘得比较快的人不会认真谈恋爱，所以虽然我经常回头就忘了那个人，但也总是碍于社交，在人面前假装深情一段时间。但其实深情有什么用？那个人不会因为你放不下就会来找你，反倒是喜欢你的人可能会以为你放不下而不敢靠近你。除了浪费生命和耽误时间，我想不到更好的词儿来总结这种无用的深情。谁知道我今天出门会不会遇见下一个深爱的人？我可不要因为一个不再爱我的人躲在家里哭。生活节奏太快了，来不及想你为什么不喜欢我，只能再三确定结果之后马不停蹄地去爱下一个人。所以你不爱我了是不是？确定吗？你确定？好，分手，下一个。

你知道吗？人到了一个特定的时候，就想千方百计地去试探和证明他对我的感情，就是想得到他的回应，就是不择手段，就是任性，就是想装着很生气的样子，然后让他赶紧来哄我。不过如果他在乎的话，他就会立刻马上来找我，而不是让我在煎熬中再度过两天。这是我第一次用分手威胁他，也是最后一次。我和自己打了一个赌，我输了。 M 姐是抱着多么大的绝望才会说出的那句话，她等她回复的时候，内心又演过了多少小剧场。她感受不到他了，所以孤注一掷地用这个偏执的法子，说他小孩子脾气也好，说他无理取闹也罢，他搞得这么轰轰烈烈，其实也只是想让他证明他还爱他。我突然想起了一句话，所有大张旗鼓的离开都是试探。小的时候和朋友们玩，因为一点小事闹了矛盾，就对着他大喊，我再也不要理你了，我再也不要和你玩了，然后气鼓鼓地跑开。但是那个时候躲在角落里的我，多希望被朋友找到，多希望他跑过来扯我的手和好，希望到每次身后响起脚步声的时候，心都会不停地跳。我只是想知道我对你有多重要。长大了，面对爱情的我们不也是这样吗？我轰轰烈烈地离开，我假装地生气，我留有余地地拒绝，我漏洞百出的失踪，你还不明白吗？女孩子嘴里的分手，99%的时候都只是我想被你爱。可能你没见过那些铁了心要离开谁的姑娘，她们不会大声宣布，不会有交换条件，甚至不会再多停留一秒，他们会安静、迅速、决绝地离开你。当一个姑娘不再爱你的时候，是不会给你任何挽回她的机会的。她烦透你了，她只想走，而她在你的世界翻起滔天巨浪，他抓住你的手又狠狠甩开，他一个人在前面走，还偷偷回头看你，他恨不得在你耳边敲锣打鼓地告诉你，你再这样就要失去我了。这都是因为他对你还残存着即使是1%的喜欢和眷恋啊。我只是想假装着离开一下下，而你只要伸出手抓住我就好了呀。虽然我仍然认为不要用分手来威胁一段感情，但是我也知道，当你爱上一个人的时候，就会变成感情世界里的流氓，横冲直撞。他们拼尽全身的力量，用尽所有心机，只是为了想听一句，傻瓜，我永远都爱你啊。 你从来都不懂我，不懂我为了见你精心化的妆，不懂我熬了大半年给你准备的礼物，不懂我在朋友面前想秀恩爱的小虚荣，不懂我24小时总想黏着你的少女心，到最后也不懂我大张旗鼓的离开只是试探。这里是今夜思雨时，我是主持人浩洋。所有的感情在一开始的时候都没有人想过分手，但有的时候分手在所难免。那么你认为最伤人的分手方式是什么？这便是今天要和大家一起讨论的话题。大家如果想要参与我们的节目，或者对我们的节目有更多的了解，您可以关注我们节目的微信公众号今夜思雨时，关注之后您就会找到和我们节目联系沟通的方式，也可以加入我们节目讨论的微信群，让我们听到您的观点。下面想要跟大家分享一篇文章，文章的作者是一位叫做爱若微澜的网友。你会不会忽然的出现在街角的咖啡店？我会带着笑脸挥手寒暄，和你坐着聊聊天。我多么想和你见一面，看看你最近改变，不再去说从前，只是寒暄，对你说一句，只是说一句，好久不见。曾经，我很不能理解为什么好久不见的歌词是这样的，既然那么想见，为何见面了却只是一句好久不见。直到今天我才明白，这是我的一位很好的朋友今天给我说的故事。下午下班以后，我和男朋友去逛街，很意外的遇到了前男友。5年了，5年我们都没有再见过。虽然我们一直都生活在一个城市里，有些人就是这样，虽然是在一个地方，但是不联系不刻意寻找，真的就很难再见。看到他的时候，他抱着他的小孩站在一家冷饮店的门口等他老婆。他老婆和很多年前照片上一样，并没有多大的变化。我们正准备进店，他对我说了一句，好久不见。我也回了一句相同的话，然后就此别过。他当时的那个表情，我想我一辈子都忘不掉，激动然后马上平静下来，不知所措。我知道他也许和我一样五味杂陈，虽然是很多年前的事儿了， 但是我清楚地记得，那时候我满世界找他的那种沮丧。分手是他提的，那时候他在酒吧上班，身边几乎都是夜场的女生。我和他是在他工作的夜场认识的，那时候同事过生日，邀请我们去那里玩，中途有群小混混喝多了乱搭讪找麻烦，是他出面帮我们解决了。等再次见到他的时候，我已经忘记他是谁了。那天下班比较晚，我出公司正愁着打不到车的时候，一辆摩托车停在我面前。我想我应该是在他摘头盔的一瞬间动心的。没错，他是一个很帅的男生，他当时很喜欢我，说我跟他身边的女生都不一样，很单纯，很乖巧。可后来我们分手也是因为我的单纯，我的乖巧。只不过他后来说是我太乖巧了， hold 不住他，他想他还是适合霸气一点的女生。这是他最后说的话，说完就消失了。我满世界的找，却没有任何音信。三个多月以后放年假了，我回他老家，还是没有找到他。后来我通过他朋友的朋友圈看到他发的状态，是和一个短发女生的合照，配的文字是我会好好努力的。直到那一刻我才知道，他早已经开始另一段感情，只是把我屏蔽了而已。而我却傻傻地找了他那么久，当时我似乎一瞬间就释怀了。我删掉他所有的联系方式，开始我新的生活，努力当做这个人从来都没有出现过。我开始学会培养一些小兴趣，让自己的生活变得丰富起来。我开始会接受朋友的邀请，一起去做美容，一起去购物，一起去健身房做瑜伽。慢慢的，我的性格也有所转变，我开始变得更自信，不再那么柔柔弱弱。后来我一路升职，从一个小小的市场专员坐上了公司的市场总监，还交到了我现在的男朋友，一家商贸公司的大区经理，高大帅气，符合我所有的想象。时间越长越容易淡忘很多事儿，我几乎都快忘记了曾经我那么努力，其实是想有一天他看到，让他后悔。哪怕是我交了男朋友也一样，我多么想趾高气昂地挽着男朋友的手出现在他的面前，让他看到我比以前更好，让他后悔。但是慢慢的，我似乎都忘记这个人了。今天看到他，我才发现之前的那些想要气他的想法什么都没有了，有的只是平和，波澜不惊。不管我们经历过什么， 我们终会和拧巴的自己握手言和，好好相处。我和佳佳还在一起的那几年，我亲眼看着她是如何被一段感情，更准确的说是被自己折磨得体无完肤的。佳佳是一个把爱情看得比什么都重要的女生，她有一个好了三年的男朋友，最后因为佳佳强烈的不安全感分手了。分手之后，佳佳每天魂不守舍，为了挽回她的男朋友，很快的和别的男生在一起了。她原本是想气她的男朋友，以为他会回来，她也确实等到了，但等到的还有她男朋友的侮辱，说她不自爱，从此再没找过她。而他也就稀里糊涂地和那个人在一起了三个月。三个月后，那个男生劈腿了。之后，佳佳开始不停地换男朋友。我曾苦口婆心地劝她，但她却觉得我是和别人一样看不起她。我说越多，她越激动，慢慢地疏远了我。他早早地放弃了好不容易考上的大学，我们也就分开了。我从朋友圈里看到他跟着一群女生在酒吧工作，之后也不停地换了好几份工作。这么些年，我发现他一直过得不是很好，感觉是在一直受伤。看着他的那些照片，虽然是笑着的，但眼里似乎有着无穷无尽的悲伤。我的两个朋友同样是分手，有些人的分手变成了让自己更好的动力，有些人的分手却变成了相互折磨。其实感情只是生活的一部分，两个真正爱过的人一旦分手，必然会难过，会沮丧，甚至不知道明天的路该怎么走。但不管怎样，一段感情一旦失去了，我们就应该放下，因为除了放下，我们其实别无选择。只有放下，我们才能放过自己，也因为只有彻底放下，才能重新开始。我们都要开始新的生活，我们一定要过得更好，不为任何，只因为让自己过得更精彩，才是对受伤的那个自己最好的慰藉。让自己过得更好，我们才有希望获得更多美好的东西。这里是今夜思雨时，晚安。 可是为什么却苦笑？